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三岁的小芬， 屋企穷困，亲生阿妈将我送咗俾人。 57岁的小芬， 生母突然现身，但等到呢刻先嚟相应，又系为咗咩原因？ 失而复得的开心，可唔可以纾解真相带嚟的震撼？鞭尸节目《狮子山下之四季歌》，冯素波、许素莹、冯礼慈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点，港台电视31。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星期五的下午5:10，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 陈燕平你好。 现在的温度就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7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是直到今日的黄昏6点。根据天文台的天气预测，听日日间都是会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会介乎是26到31度。展望随后两三日都会是风势颇大的，而星期日也是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星期一稍后和星期二就有几阵的狂风骤雨了。在刚才是5点之前，我们都为大家转播了由行政长官李家超所举行的记者会。在记者会上面，特区政府就宣布了将会由26号开始是实施4项便利旅客来港的措施。那四项包括啲乜嘢嘢咧？就系、包括咧，系放宽海外同埋台湾抵港人士嘅入境要求，由而家嘅3+4改为咧系0+3嘅。咁啊，0+3系讲紧啲乜嘢咧？就即系话咧，佢哋系嚟到香港啦，然之后咧就可以喺机场嗰度咧做一个嘅核酸嘅检测啦，跟住咧就可以离开咧机场，然之后用自选嘅交通工具咧去翻佢哋嘅居所啦，又或者系自选酒店嘅。咁跟住咧，嗰三日咧，佢哋会获得一个嘅黄码啦。咁然之后咧，到有个核酸检测结果之后咧，就可以转为蓝码啦。咁当然喺嗰三日嘅即系黄码期间咧，佢哋系唔可以进入一啲咧系要主动去检查佢嘅即系通行证嘅场所，即系话包括咗一啲嘅食肆啊、餐厅啊，又或者系理发店啊、夜店啊呢一类咧，都系不可以进入嘅。咁此外咧，另外一个措施啦，就系取消咧抵港人士咧登机之前咧需要提交48小时核酸检测嘅要求，而咧以24小时之内嘅快速抗原检测咧取代嘅。嗱，对于啲未完成接种疫苗嘅香港居民咧，喺新规定之下咧，佢哋亦都可以登机咧翻到嚟香港啦。咁此外啦，回港二同埋内港二咧就不设限额，同埋适用喺内地嘅所有地方同埋澳门嘅人士。嗱，潘永祥，即系乍听起嚟咧，其实呢个就便利咗唔少人啦。 冇错。 咁但系0+3呢个安排喺嗰三日，佢哋依然系唔能够进入去一啲要查核佢哋嘅疫苗通行证嘅处所嘅，即系譬如餐厅啊、理发店啊，甚至系包括一啲嘅酒吧啊等等。咁呢个究竟对于我哋嘅旅客来港啊，有几大嘅吸引力咧？ 的確個咧，即係依個係一個突破嚟嘅，因為過往咧，即係啲旅客嚟到咧係要檢疫噶嘛，即係一定要去酒店。咁依個有咩問題出現咧？就係過往好多時有啲親戚朋友咧，唔好話講旅客，就算本港市民都係，佢又要點咧？又要買機票同你個檢疫酒店咧係要夾嘅喎。如果你咁唔好彩一上機核酸話你係陽性咧， 咁啊，酒店嗰度咧又要取消，咁你知啦，取消咗之后咧，你嚟紧嗰啲日子咧，根本系满晒噶啦嘛。咁你又唔知道又要订到几时嘅酒店，跟住又要再买个机票。咁之后喺呢个新政策之下咧，就似乎就方便好多啦。即系你买咗机票，跟住可以上机，因为你又唔使去订酒店同呢个机票日子夹啊嘛。咁但系当然啦，如果对于旅客嚟讲咧，都系好多吸引力系即系可能会削减，就因为你头嗰三日就去唔到食肆啦。咁你知啦，旅客嚟讲嚟到香港即系周围去噶嘛。咁变咗佢唔系净系喺酒店住噶嘛，亦都唔系屋企啦。咁你话梗系去到边咁啊食到边啦，系咪？咁所以如果你话冇解决食嗰个问题咧，当然有吸引力都系好即系削咗好多嘅。咁当然啦，好多人话啊，今次呢个措施就方便咗好多旅客咧。其实我觉得咧，反而咧方便咗香港人去出外地旅游咧，嗰度仲更加紧要。系因为咧，而家好多香港人咧唔去外地旅游咧，就因为惊住翻嚟订机票又要订酒店咧，系嗰个即系好烦，亦都即系用咗好多时间即系隔离咁样。咁但系如果你翻嚟咧，唔需要隔离就可以直接翻屋企咧，咁即系对香港嘅市民咧去外地旅游咧嗰个热诚啊，嗰、那个即系冲动咧就会一定会提高咗多啦。 在刚才的记者会里面，特区政府就说他们调整入境防控措施是基于两大原则的，就是科学为本和要精准抗疫。而五大的基础策略就是包括了是不躺平、减重症、减死落亡、保护一老一幼、识别风险人士、强化管理和要平衡风险以及是经济动力的。当然在刚才的记者会里面，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也都是列举了一些嘅數據啦，係説明咧喺過去一段時間啦，喺 Omicron 嘅疫情咧就已經係回穩咗啦。咁同一時間咧就係輸入嘅個案咧嘅比例咧亦都係低嘅。咁但係亦都有唔少嘅傳媒啦，就問到咁點解即係唔可以做到零加零咧？咁同埋究竟下一步嘅放寬咧到底係點咧？咁留意到啦，喺個記者會入邊啦，即係官員咧亦都話啦，其實如果是做零加零的话，就会有机会是增加本港疫情传播的风险。但是究竟跟住会是怎样呢？几时的情况之下才可以做到？譬如现在商界要求的零加零，他们就说路线图都是单一方向的，希望措施是能够有序去推出相关的政策。就是说简单来说，其实都要视乎未来的情况才可能是考虑进一步的调整。黄永 祥，冇错，我谂即系都系嘅，因为而家过往日子都系有检疫噶嘛，即系要去酒店隔离咁啦。咁我相信政府考虑就话，突然间去到零咧，系咪嗰个转变好大咧咁样？同埋即系虽然我数据就话咧，输入嘅个案即系阳性个案咧，其实唔系好多。咁同埋通过一啲措施咧，即系包括核酸啊，同埋一啲快速测试啊，同埋零加三咧，咁都可以筛选咗一啲。即係有感染咗嘅旅客嘅，咁所以變咗我相信咧，即係政府一定會係按部就班啦，觀察即係究竟嚟緊嗰陣時候咧，會唔會個疫情會反彈啊？或者會唔會因為依個放寬咗之後咧，令到我哋嗰個醫療系統咧會癱瘓啊？就算唔癱瘓，可能都會有好大嘅衝擊。咁由先決定咧，係咪去到零加零咧咁樣嚇？ 究竟今次嘅措施對於商務旅客嚟講咧，會唔會帶來便利咧？同埋亦都可唔可以滿足咗商界嘅需求咧？你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啦。咁當然啦，如果大家即係對於今次呢個零加三嘅安排會唔會便利咗出行，引致到你更加想咧，即係出外旅行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因為留意到啦，有一啲嘅出行網站就話啦，即係喺日本進一步放寬入境限制。同埋政府係放寬咧，係抵港人士嘅入境檢疫安排去零加三之後咧，香港嘅網站嘅航班嘅預訂嘅數量咧，就比上個星期嘅同期咧增長咗成50%。究竟個情況係點樣咧？嗱，電話旁邊咧，我哋就請嚟咧香港旅遊業議會嘅主席徐王美麟嘅。徐王美麟你好， 徐王美麟你好， 係你好啊，兩位主持好啊嚇。 徐太，不如先講講啦，即係初步你哋對於零加三呢個安排咧嘅。回应是怎样啊？ 我哋即系点讲咧？我哋系欢迎啦，当然。咁但系即系我哋最终嘅业界，我哋梗系希望零加零啦。 咁所以變咗零加三，我哋都希望好似特首話齋啦，喺呢個有佢正面嘅發展咧，能夠盡快咧係推進去零加零咯。如果唔係嘅，你對我哋嘅業務真係冇乜幫助。同埋我相信尤其即係你對入境嘅旅客，都對香港嘅經濟效益都係唔係太大嘅幫助咯喺呢方面。 根據你哋嘅分析咧，零加三嘅政策之下咧，對於入境旅客嘅吸引力會係比起而家三加四嘅安排啊，改變咗幾多咧？ 我相信咧係你係推進一步咧，咁啊絕對係會有改進嘅。但係你話個改進係咪去到一個好理想、好大嘅幅度咧？絕對唔會。因為點解咧？你入境旅客通常即係、就是、我相信大家都有即係、就是、可以睇到一啲報告啦，喺旅發局度睇。通常喺香港嘅入境旅客咧，停留喺香港咧係三日平均係最多嘅嚇、去到四五日咧已經係佔好少數噶啦。咁即係如果你停留喺香港三日，你又要嗰三天不能進入餐廳，咁你即係、就是、覺得會唔會有旅客嚟咧？係嘛？咁如果佢除非係話我可以喺香港咧逗留去到七日甚至十日，或者我係加埋探親嘅有朋友嘅，咁相信對佢嚟講，佢係即係得益啦，佢個便利性係強啲啦。但如果一般停留三日嘅旅客咧，佢完全冇便利性咧，我相信佢應該就唔會考慮嚟香港。咁所以變咗我哋睇入境旅客嘅生意咧，係應該都係。冇乜增加或者系冇乜帮助咯、 啊。徐太， 咁而且你见到周边嘅都已经好多都系冇限制嘅，可以入境啦嘛。 徐太，听你咁讲咧，即系呢个零加三最大嘅问题出咗咧，就系嗰、那个佢哋啲旅客唔可以去食肆，系嘛？即系 系冇错， 系啦。咁似乎其他咧嘅問題咧就不大嘅，即係話你要去做一啲檢測啊，即係翻到去酒店或者做一啲快測啊咁樣。咁我想問咧，可唔可以，比如話你意見咧，如果零加三，即係都維持翻零加三，不過如果係入食肆嗰陣時候咧，就好似而家我哋都有啲安排，就話如果你超過八人嘅一啲聚會咧喺啲食肆度，咁你就做一個快速檢測，咁你做咗咧就可以俾你入去食肆啦。咁如果你话啲旅行团好或者个别人士咁啦，如果有呢个安排，即系话咧零加三我仍然维持，不过如果你入食肆嗰阵时候咧，你就做一个快测，我就可以俾你去一啲咁嘅处所啦，包括食肆或者一啲系需要主动要检测嘅。咁你觉得如果咁嘅时候咧，对旅客嗰个吸引力会唔会提升多好多咧？ 我觉得会有帮助嘅，因为即系当然我哋如果。即係香港政府覺得呢一個防疫政策，佢哋嘅擔心，即係都覺得啊，應該做多少少嘢會比較穩妥啲。咁、正如你頭先嘅提議咧，我都覺得係有幫助嘅，因為你做快測，你相對簡單，同埋個成本亦都比較輕啊嘛。咁亦都個便利性好強啊嘛。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呢個係有幫助咯。 但除了你哋过去同政府去即系争取咧放宽入境检疫措施嘅时候咧，即系除咗喺个日数方面咧，譬如关于头先啊潘永祥所提嘅一啲嘅睇法啊建议啊，有冇业界人士都曾经有反映过咧？ 我哋都有噶，我哋都有反映过噶，即系我哋即系希望即系不停咁样话俾政府听咧，就系即系嗰个。去到乜嘢程度係零加零對入境嘅旅客先有個誘因吸引到？咁如果係真係，譬如話零加三嘅、零加七好嘅，係有咩問題我哋有溝通嘅。咁我諗即係政府嘅回應俾我哋都係話要睇數字啦，要睇呢、這個香港嘅醫療系統，即係係咪可以即係、接受到啦。咁通常都係呢啲咁樣嘅，即係都係大家聽到嘅答覆啦。 但是从整体今日的记者会而言呢，其实你自己觉得政府有没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或者是下一步究竟会是怎么做才可以达到一个叫零加零这样的，即是你们的想达到的目标呢？你有没有听到觉得有这个这样的路线图存在呢？ 因为我都听到应现场的记者问，就说有没有个时间表呢？那这个正正都是即系我哋业界想问有冇个时间表咧，咁但系政府应该就回答就系、是，如果冇我冇记错啦吓，就应该系 都是看數據啦，咁咁同埋佢哋都覺得係有空間嘅，佢哋有都會進一步去即係安排啦。咁咁我就覺得應該政府都係有個咁嘅取向嘅。咁但係就個取向中間所要求嘅即係個標準啊、個數字啊點樣樣嘅，咁即係我就覺得可以進取啲啦。如果對我哋自己去理解嘅話。 啊，徐太啊，就即系而家我哋呢个系主要入境，咁入境嘅当然系包括旅客啦，即系佢本身唔系香港市民啦，咁亦都系可能有啲系香港市民去出外地旅行又翻嚟噶嘛。咁头先就话即系对外地嘅居民嚟香港旅游咧，就个吸引力咧亦都唔会话增加好多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对本地嘅居民咧，即系因为本地居民佢都可能去好多地方嘛，尤其是而家。日本或者台灣，佢哋都話已經唔需要隔離啦，你可以即係去到咧，即係實施係即係幾乎係零加零咁滯嘅啦咁咯。咁變咗對嗰班香港嘅居民，咁佢咪會唔會有好大誘因，即係都會出去外面咧？因為佢翻嚟嗰時又唔使話訂機票同埋檢疫酒店咧，又要夾啦。你上機票上機嗰時咧嚟唔到，咁啲酒店又要重新訂過咁樣。咁以嚟所知，而家即系如果實施咗之後，會唔會多咗香港嘅居民咧去外地玩咧嚇？ 呢個絕對會嘅，因為咧即系翻嚟驗個 PCR 陰性咧，大家都知道咧一啲都唔容易啦。咁就所以如果取消咗呢樣嘢，係即系呢個絕對係對香港人想出去嘅意欲係增強嘅。咁但系你話我哋增加咗幾多咧？咁我諗係如果。你話嗰個人數喺我哋業界嚟講咧，我又講翻我哋業界嘅業務啦嚇。咁就因為我諗最主要呢間航空公司嘅運力咧，佢哋仍然都係低嘅嚇。咁所以咧變咗咧就相對個機票嘅價錢都係貴，咁同埋選擇嘅航班亦都唔多。咁所以咧變咗咧就我相信唔會話真係好似所謂報復式咁樣嘅即係我哋睇到咁嘅業務啦，我哋係冇咯。咁你一般我哋喺過往呢兩個月八月中開始個三加四到九月底啦，就算個生意咧，我哋都即係都了解嗰啲行家啦嚇，比較開到嘅團咧，都係集中喺日本。 嗯， 咁如果係 long haul 嘅話咧，更加難啦，因為即係冇乜航班嘅選擇啦。咁就韓國咧，幾乎都。一隻手指即係一隻手掌，五隻手指都數唔到開到嘅團。泰國一樣係，只係開到嘅團咧係日本比較多啲。咁日本比較多啲咧，就同埋你都即係聽到我哋業界朋友話啊，查詢都好多，呢個係事實嘅。咁點解查詢多咗咧？其實就第一當然佢哋想去日本啦。咁而且啱啱日本又即係放寬啦，即係一路都放寬可以。即係早前就話自由行都得啦，雖然都仍然要簽證咁。咁因為大家睇到咧，就係如果佢哋自由行咧，佢哋去自己網上買機票咧，或者同航空公司買機票咧，選擇唔多，同埋個價錢貴。咁但係咧，旅行團咧仍然咧可以就某幾間航空公司咧，佢個價錢咧係喺個疫前嘅疫情前嚇，我哋個團體票咧。大概是貴十幾到二十個 percent 咧，都不是一個很誇張的加幅啊。但如果散票嚟講咧，你看得到咧，係個加幅咧係超過一百個 percent 嘅，好誇張嘅。有啲你看到啲機票，平時我哋東京可能兩千零三千蚊，但係依家可能六七千蚊，甚至八九千蚊嘅嚇。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咁佢咪要打翻去旅行社問下咯。啊，咁原來旅行社個旅行團嘅價錢都相對比較可以接受喎，合理喎，甚至透過旅行社嘅機票間酒店嘅都價錢都係可以 OK 喎。咁所以佢咪打去旅行社嘅查詢比較多咯。 嗱，剛才徐太你亦都提到咧，即係關於一啲出團嘅情況啦。咁日本團佔比較多啦。咁亦都提到咧個運力嘅問題。咁但係都留意到咧，有航空公司咧，佢會開翻咧由香港去日本東京啊嘅直航線啊咁樣。咁其實你估計 即係又或者你哋過往有冇同行業界了解過？因為政府話研究咧係咪放寬嗰個入境嘅檢疫措施咧，其實都唔係第一日㗎啦，都傳咗即係好幾日㗎啦咁樣。咁其實有冇了解過咧？即係嚟緊啊，究竟有幾多航空公司佢哋會係有準備去恢復翻一啲嘅運力，同埋大概要幾耐時間佢哋先至可以恢復翻以往嘅一啲嘅運力咧？ 嗱，我听佢哋讲咧，因为佢哋都面对个困难咧，就系啲机泊咗喺沙漠啦。咁、其中最困难嘅咧，就系佢哋嘅人手啊，佢哋无论系机师啊、空服啊，就佢哋都系比较困难，同埋即系仍然都唔系咁快可以上得到啊。咁所以变咗佢话，所以相对咧，佢哋譬如你见到10月31号咧，有两间航空公司都宣布由10月31号开始咧，系可以每日。一班去東京啦，即係無論去成田或者羽田啦，咁、但係每日一班喎，你講疫情係每日幾多班係咪？咁、所以變咗嚟講咧，相對咧都係少咯。咁你話佢幾時佢哋要需要幾耐啊？咁佢話佢哋都即係總之去到年底咧、都不會應該下不會超過30%。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政府宣布放宽入境检疫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被问到是不是放弃动态清零政策，会不会同中央政策相违背？他说特区政府的五大防疫政策包括控制确诊数字，令整体确诊下降，同国家防疫目标一致。他强调政府不躺平并控制确诊数字，精准抗疫，在平衡不同因素之后，给予社会最大经济动力以及与国际接轨，相信符合整体防疫政策。李家超又说不能够有水晶球预测疫情，如果没有突发情况，有信心将确诊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只要有没有实施零加零的时间表，他说仍然要视乎疫情变化，当局要观察走势，以最大空间容许最大活动，例如疫情有正面发展，可以有更大空间容许更多活动。同内地通关方面，李家超强调同世界接轨，同内地通关并没有抵触，特区政府正是积极争取并同内地官员商讨。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零加三入境检疫新安排，即是取消酒店检疫，并改为3日次皇马医学监察，将会在下星期一朝早6点起实施。他说抵港当日，即是第0日起，每隔1日要接受核酸检测，直至第6日，期间要每日快测。有关人士接受3晚持皇马医学监察，如果检测结果阴性，最后4晚可以自行监察，期间会转黄，期间会转为蓝码。卢颂茂话：疫情近日似乎到顶，有回落的迹象，强调香港要复常，其中很重要是医疗系统亦都要复常。由于疫情回落比原先估算快，医管局相应的应变而家不需要再提升病床调动计划，很快可以回复至第二阶段，可以恢复80%以上非紧急服务。乌克兰东南部由亲俄势力控制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以及俄控扎波罗热和克尔松开始举行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公投。公投持续5日，到下星期二结束。基于安全因素，居民在公投的头4日可以在自己屋企门前或者屋企投票，最后1日就可以前往投票站投票。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州的官员说，俄罗斯禁止俄控地区的居民星期二前离开居住的城市，又派武装人员上门搜查，威胁居民要外出参加公投。当地有企业负责人向员工说，公投是强制性，拒绝投票的人将会被解雇，并会将他们的名字交给当局。舉行公投的4个州份相当于乌克兰15%的领土。西方社会谴责公投是非法吞并的前奏。

咧嗰個航空公司嘅運力啊，亦都你哋評估咧冇咁快能夠咁可以恢復到。咁但係如果我哋由而家開始去到遙望啊聖誕嘅檔期，你哋估算零加三呢個安排會為聖誕檔期嘅外遊團帶嚟幾大嘅影響咧？ 我想呢，我哋成日呢家去比较呢，就係、是、我哋究竟同疫情比较啊，定係我哋同呢家即係呢家最 latest， 即係呢两三年嘅比较。咁如果我哋成日讲緊係譬如我哋增加咗几多个 percent 呢，咁我諗我哋都即係相对疫情嘅嘢呢，就即係都太遥远啦。咁如果我哋都係对比较最近啦，如果三加四之后会加咗几多呢，咁其实三加四，我哋呢两个月咧，我哋嘅旅行团咧喺即系外游嘅咧，如果由零嘅基数嚟讲咧，整体喺九月同埋十月咧，全港咧，我哋大概系应该唔超，大约系50个团度。 嗯， 而每一个团嘅人数咧，大概平均都系可能20人度。 嗯， 咁所以变咗，如果你即系你谂下，即系咁嘅数咧，由零咧去到咁，你话喂咁增长好多 percent 喎，但系。你讲紧即系咁嘅数字咧，其实你听落咧，即系对我哋嘅业界嚟讲咧，系好艰难、好艰难嘅，仍然系。咁你话诶，咁都好啦，呢家叫有一线曙光啦，都系，即系好似我哋一个黑洞，咁呢家有个曙光啦。咁对到圣诞咧，我相信如果系譬如好似呢家咁，我哋又系俾翻我哋去到呢家，如果有50个团，咁我哋去到。聖誕會有幾多個團呢，咁我諗最主要就係當時真係睇下有幾多機位啦。 嗯， 咁如果能夠佢哋加返一啲相應比呢家多啦，譬如好似十月底開始已經有航空公司公布咗話每日有一班或者多過一班嘅團去日本，咁所可能呢就會係咪去到再比呢家再增加多咗30% 嗯， 或者40%，即系大个基数实在真系太细咯。 嗯， 徐太，如果听你咁讲咧，嗱，依一个即系政策改动咧，我相信对本地游客去出外地旅玩嗰个需求一定大好多嘅。我相信即系可能系讲几倍啊，即系话可能以前咧即系得10000个人想出去玩，而家可能有50000，甚至可能100000添。咁但系听你咁讲咧，但系航班嘅增幅。可能一倍都未必得，因为建基于可能佢要有机师啊，或者有好多航班已经以前停运咗咁样。如果咁啊，即系话咧，呢个政策改变其实只不过系增加咗需求，但系嗰、那个可以出外国旅游嘅团啊或者数目咧，其实系好少嘅变动。头先讲可能30%，咁即系话其实对香港市民或者旅客得益其实唔系好大嘅啫，反而咧就将嗰个票价会唔会即系推高咗咧咁样？ 其实咧呢、这个都有咁嘅情况，我谂最主要就系因为我哋旅行团开唔到啫，但系咧学你话斋，香港人去好多地方咁，咁嗰个咧就系一个自由行，同埋佢哋外出咧，我谂好多年啦，可能冇探亲啦，除咗冇旅游系咪吓，冇探亲啊，或者冇处理佢喺外国嘅事情啦咁，咁所以我相信咧就系、是。即係你頭先，我可能即係50000咁樣去增加，但係嗰啲生意咧就未必落到去我哋旅行社咯。 係，就算你話誒 買機票 嚇，係啦，就算話只買機票咧，即係個需求好大，可能10倍都唔出奇。但係因為你嗰個航班都係少啊嘛，咁即係其實滿足到呢啲咁大嘅需求，可能即係一部分可以滿足到去買到機票，或者係願意俾好高嘅機票錢佢先可以出到去。其實即係整體嚟講。对居民的得益其实都不是很大的，是不是呢？ 你都可以这样说，相对我们觉得不太理想，因为你的机票那么贵嘛，是吗？即是无论对旅客或者对我们业界来说，都是有少少的窒碍对我们的发展。那我们希望航空公司方面能够加快那个速度去增加他们的运力。 嗯，好啊，多谢晒你啊，徐华美伦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系徐华美伦咧，系香港旅游业议会嘅主席嚟嘅。咁当然头先亦都讲到一点啦，就系当个放宽个入境嘅检疫安排之后，但系运力未恢复，机票价格有机会上涨，大家仲个外游意欲啊，会唔会诶因此而受到影响？会唔会觉得反而系不如等迟啲咯？咁样啊，1872311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How do we say 数典忘祖 in English 呢？即是讲一句非常之忘本。上一两个星期呢，香港的新闻里面都成日都听到呢个字数典忘祖。我哋英文呢话一个是好忘本嘅人，或者好唔识得表现感恩嘅人呢，我哋可以叫一个做 an ingrate, I-N-G-R-A-T-E, 即是呢 someone who is ungrateful。Ungrateful 就是不感恩的人， An ingrate 就是 I-N-G-R-A-T-E 一个 noun 来的，一个忘本的人，无本心的人。如果整个句子我们想说一个人数典忘祖忘本，我们可以说纯粹如果是字面译，你可以说一个人是 He forgets his own ancestral roots、okay? 他忘记了他本身他的祖先来自哪里本身。咁但呢个咧系一个好 literal 嘅译法，唔系一个好自然、好舒服嘅听落嘅英文。正常如果真系想讲英文咧，你可以话 forgetting where one comes from。譬如 he forgot where he came from， 就系咧佢忘记咗佢系来自边度，佢喺边度嚟嘅本身。俾多个句子，譬如话你唔好数典忘祖嘅 ，don't forget where you came from。don't forget where you came from， 就系咧，请不要忘掉你来自哪里。OK。再讲得夸张啲，如果你系想讲一个人系好反骨嘅 ，OK， 你可以话 to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someone，OK，、okay? to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someone， 即系咧好似以怨报德咁样，就叫做 to bite the hand 咬啊 ，OK， 原本有个人用一只手去喂你，你反而去咬佢咧 ，to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somebody feeds you 咁 ，for example，OK、okay?。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1。咁啊，潘永祥啊，除咗對旅客之外啦，究竟零加三呢個措施咧，對於商界嚟講啊，吸引力又係如何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前行政會議召集人，亦都係香港泰國商會嘅主席陳志思啊，陳志思你好， 係陳志思你好。 大家好， 系嗱，陈志思就商界争取咗好耐啦，放宽入境检疫措施啦，咁而家咧就放宽到去零加三，而且咧喺嗰三日期间咧系唔需要去检疫酒店嘅，佢可以系去自选嘅地方咧逗留嘅，但系啊三日内咧就唔可以去一啲要主动查核疫苗通行证嘅处所。你哋觉得对于商界嚟讲，系咪都已经系回应咗你哋嘅一啲嘅诉求咧？ 嗱，當然呢個議題咧，就我諗睇下嗱，其實我一年前都講緊呢個議題係咪？嗱，我諗要睇下究竟我哋講緊咩商界先。如果嗱，我覺得今日當然呢個決定非常之好啦，今日個決定大家等咗好耐，但呢個決定咧，我自己睇咧係主要都係幫翻我哋自己香港人嘅，對香港人嚟講真係好好嘅，因為第一你又減咗短時間啦，又唔使住檢疫酒店啦。但如果你真係一個嘅喺你唔好讲游客添，游客始终仲有好长嘅路程。就算系讲生意人嚟香港，譬如好似而家我哋嚟紧十一月有个金融嘅论坛，嗱，我自己睇，睇下你系咪真系一定要嚟。如果你真系一定要嚟嗰啲人咧，佢都唔介意。但如果你话一啲可嚟不可嚟嘅人嘅，即系佢根本就纯粹都系想嚟参与嗰批咧，其实你零加三绝对都梗系都唔系一个即系好吸引性嘅安排啦。即系始终你都仲要周围都唔去得。三日系咪啊？咁所以变咗对一啲本身唔系话真系有咩特别需要嚟做倾开会啊，或者唔系一啲特别嘅会要开嗰啲咧，我觉得呢个都始终都系即系未满足到佢哋嘅。仲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反而咧，我其实而家仲睇紧新闻稿，睇下会唔会政府有个交代。嗱，而家讲紧零加三，纯粹就话你冇事啊，零加三。如果你嚟到你系中咗点算呢？如果你嚟，因为而家始终你落地仲要喺度做检测噶嘛。如果检测中咗，咁点呢？我而家仲未，我新闻稿好似冇乜点交代。如果我中咗咁啊红码啦， 咁如果香港人反而 OK 喎，香港人如果你中咗，咪而家香港人喺屋企自己休息嘅啫，唔出街啦，系咪啊？咁但系如果你系嗰啲嚟开会嘅人，佢啲系游客嚟嘅，或者由商务客嗰批，佢唔系住香港嗰批，咁佢去边度咧？咁佢系去间酒店啦、啊，但系嗰酒店又点咧？而家先冇，即系如果政府讲已经冇咗检疫酒店噶咯，咁佢去边度咧？定系话要送咗去竹篙湾咧？咁要送竹篙湾唔使讲啦，冇人嚟噶啦，咁所以呢个安排又点咧？即系我谂呢、這个，因为而家始终我哋仲需要嚟到香港，仲要去做检测噶嘛。而最弊就系你睇我哋周边所有大部分国家都唔检测噶咯。唔好话上机前啦，即系而家你话我哋取消上机前咧，其实对香港人好嘅。因为如果你话上机前要做咧，就好难揾地方。呢啲就系我哋香港人去最怕到你上机之前中坏中咗，你唔翻得嚟嘅14天，而家系唔翻得嚟，咁好麻烦。咁而家又取消咗，就对我哋系方便嘅。但对嗰啲即系商务客嚟嗰啲，佢唔系担心上机做，上机做佢咪唔嚟咯。佢最怕嚟到香港，而你 check 到话佢有，跟住点咧？嗱，以前就如果系话有咧，就送咗你嗰啲酒店，甚至系竹篙湾嘅。而家点咧？嗱，呢个我其实仲喺度等紧，睇下究竟其实个安排今日系好似冇讲到嘅。 啊、嗯、啊！陳哲之啊，你講得好好啊，即係你諗得好仔細。就有陣時候我哋大學咧好多啲研討會咧都係嘅，即係好多時啲教授啊或者學者嚟咧，當然佢都係想參與嗰個會議啦，國際會議啦。但好多時都想希望咧去完咗會議之後咧，都去參觀下旅遊，睇下香港一啲景點啊，或者一啲歷史嘅地方啊咁樣。咁所以如果你話頭嗰三日，咁你又要即係某一定嘅地方唔去得，包括一啲餐飲啊咁樣。同埋頭先你講得一個好精結嘅地方就係、是、咧，你唔擔保你唔會感染嘅喎。 嗯， 嚇，因為感染就可能咧，你其實你上機嗰時候都有可能感染啦，不過你未檢測到出嚟，一個病毒未夠多，或者而家我哋香港人都係啦，其實每日都有幾千宗噶嘛。咁如果嚟到香港檢疫即係感染咗，咁點咧？咁變咗，我原本諗住開會議嗰度開唔到就算啦。連我諗住完咗之後再去參觀下香港地方又去唔到。咁如果你咁嘅風險嘅時候，變咗的確個咧，即係我相信咧好多外國嘅朋友咧都未必選擇嚟啦。 嗱，陳志思即係有個少少嘅補充啦，即係我睇到政府有一個即係發放俾新聞界嘅說明咧，佢就話如果係零加三之下咧有一個確診嘅隔離安排咧，就會依循翻本地嘅個案安排，即係話可以居家隔離、酒店隔離或者係社區隔離設施嚇咁樣嚇，有少少補充。 咁當然佢變咗佢係紅馬啦，但佢係嗱咁即係話嗱咁最緊要搞清楚，如果佢真係譬如紅馬，佢唔去得地方，咁就譬如話佢個即係同黃馬一樣，即係咪黃馬都係唔去得餐廳噶嘛？咁、那個紅馬嘅分別係點咧？即係佢都係其實除咗餐廳唔去得，但最緊要就係佢啲譬如酒店，佢即係講，因為而家將來冇咗境外酒店噶啦嘛，咁變咗佢其他所有酒店其實將來。你紅馬黃馬佢都可以收客嘅係咪 啊？陳志，我最近都有啲朋友咧親戚咧係即係確診咗嘅，咁變咗佢紅馬咧，佢直情係唔可以出門口嘅，即係無論你係選擇喺屋企，一或喺酒店咧，你係唔可以離開酒店嗰道門或者屋企嗰道門嘅，咁所以變咗咁嘅時候咧仲慘。咁你我明明諗住開一啲會議啊，突然間中咗招之後咧，我嗰七日咧就會困咗喺一啲住咗，咁多数都系酒店啦，我相信，因为佢冇屋企噶嘛。咁即系七日佢都唔可以出酒店个门口啊，唔好话去大堂添啊。咁所以咧，你觉得啱啊？咁啊，吸引你咧就真系削咗好多啦。 你如果系咁讲咧，就其实讲真啦，嗱，你谂下上几个礼拜前咧，美国总领事馆咧发咗个新闻稿，叫劝喻美国人转机都唔好惊，冇经香港，佢又担心咧，你转机佢你做检测嗰时中咗咧。就困咗你啊嘛， 系啊。 咁你谂下，照头先你咁讲， 系啊， 即系话咧，如果嚟咗香港，唔好彩中咗咧，你要监闭佢七天喎。 冇错啊，喺酒店房入边啊， 系咪啊？咁佢点会嚟啫？系咪先？即系佢，即系都话啦。如果佢一定要嚟开会嘅，咁佢唉七天咪七天咯。但如果佢根本就系、是、哦，我纯粹嚟听下参观下嗰批人咧，商务客，冇讲游客添啊，系冇晒吸引力嘅。 不過，即係我唔想話講到差咧。始終今日香港特區政府今日宣布咧行咗大步噶啦，咁所以我都要鼓掌嘅，都要拍手掌嘅。只不過就話咧，就唔好話期望呢個係回復翻正常，因為依家完全係仲係未正常嘅。尤其是我哋周邊國家全部都比我哋行得更加前，咁所以我仲有一個距離嘅。咁但係今日呢步咧，始終係一個。即系方向系正确咯，但系你话要回复正常，我谂都系都仲有一个几长嘅路程。 嗱，陈志思较早之前咧，其实你哋都关注到啦，好多嘅大型嘅一啲嘅赛事啊，又或者一啲嘅展览啊，或者系会议咧，系搬嚟咗香港啦。咁你哋都关注到会唔会可以有一个清晰嘅路线图，等佢哋规划翻咧几时可以翻嚟香港咧？由今日政府嘅宣布当中咧，你其实睇唔睇到呢一个嘅路线图咧？咁同埋即系零加零啊，你哋嘅期望系希望政府可以几时即系行到呢一步嘅零加零咧？ 嗱，点解要需要路线图咧？因为好多无论系商业机构好，甚至系话体育嗰啲嘅即系举办者咧，佢哋唔系即系讲紧系几个月后嗰啲嘅安排噶嘛？佢人哋一啲佢一倾就要倾成年啊，甚至两年后嘅事情嚟嘅。咁所以你要俾，尤其是比如话你今日决定唔做，佢已经要谂去搬去第二度。咁搬去第二度嗰阵时候咧，又开始倾埋咦？咁再下嗰年系点咧？咁所以变咗唔系话你而家嘅决定影响而家，影响紧可能一两年后嗰啲嘅成个安排。咁所以好多啲举办机构咧，佢就系好想知道究竟我哋成个其实呢个嘢讲咗两年噶啦，佢哋不断喺度问紧成日同一问题。咁但系我明白特区政府讲真，我哋自己都唔知疫情嗰啲走线系点行，所以佢又永远都俾唔到人哋个信息。最惨就系好多时候即系去到可能即系。最后一两个月，咁佢先即系可以落定到。咁但系人哋冇啲商业，嗱，当你其他国家仲系关咧，都算啦，咁咪算咯，大家就咁样。但系而家唔系喎，其他国家开咧，咁人哋就开始已经，你唔做到，佢咪做咯，开始已经即系计划紧一两年后嘅事咯。咁所以我哋如果唔早啲俾到信息人哋咧，人哋真系要逼于无奈要拣第二度嘅。但系今次变咗零加三个好处就系、是，虽然我哋冇一个正式嘅路线图。但是一个好的信息来的，因为人都看到咦，似乎我们行紧都去一个正确方向，是不是？由我们之前打一天十四天到现在三加四到零加三，咁方向是正确。咁所以我想呢，虽然我估特区政府都比唔到人听话，明年下月二月会怎么样，定是明年就怎样，我想没人够胆给到你，但最少的方向呢，给到少信心，都给到信心。但你是不是说最终如果人有得拣，你冇得拣冇所谓啊！人冇得拣，佢话我都信你搏一铺啦，摆香港。但如果当有其他我哋嘅对手俾一啲更加好嘅人哋嘅选择咧，我哋真系输嘅，系咪啊？啲人就会拣第二度先噶嘛。因为始终你因为你始终我俾唔到人哋 100% 嘅信心，就话明年嗰日咧就一定开到嘅，一定系冇晒所有嘅限制噶啦。我哋讲唔到噶嘛。 你哋有冇希望政府可以几时放宽到零加零？ 嗱，如果用紧而家呢个嘅走势落去咧，其实零加零系即系我相信系一定会发生到噶啦，系咪啊？大家都只不过就可能佢而家用紧零加三咧，储嗰啲数据嘅啫，即系等到即系又要，因为佢始终都要向全世界。即香港人啦，都要都俾佢证实到就系、是，就算零加三咧，都唔系加深咗我哋嘅医疗系统嘅负担嘅。当呢个数据有一段嘅时间，可能几个月啦，咁佢咪更加大胆啲可以去到零加零咯。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佢系全部渐进嘅，等到佢有数据嚟去俾到成个社会睇，就系、是、我就算开晒都唔会即系个风险太大。咁所以我相信呢个系迟早嘅啫，即系我有信心，即系。几个月后，不过始终后翻后先，我早期讲嗰样嘢，唔系零加零加三问题啦，就系个落地检测问题。因为落地检测咧系即系个香港人嘅梗系好嘅零加零啊零加三，但系你从游客或者商务客，如果我仲有落地检测呢样嘢咧，咁呢批人系唔会即系唔会正常化咯， 系 咪？因为你 好快地，即系我想问埋咧，有关于航空嘅运载力问题啊，因为留意到啦，就系国泰咧，佢头先发出咗一个信息咧，就话计划下个月啊加开200对咧前往亚洲同埋长途航点嘅客运航班。咁你估计即系呢个零加三嘅方案，对于航空公司佢哋恢复翻嚟香港嘅航班有几大嘅吸引力咧？ 我又重复讲啦，对我哋香港人系好好嘅。 因為其實呢個零加三、零加零係對我哋自己香港人好大，因為好多人以往唔出去，因為冇可能即係個時間太長啦，要檢疫個性。咁但係遊客咧，我相信呢個仲係有一段距離咯。咁所以而家你話我哋個運載力係加翻上去，就係純粹幫翻我哋自己，即係香港人啊，或者係要嚟香港嘅人咯。但你話即係普通即係遊客啊、商務客或者有少少幫助啦，但係遊客嘅話咧，始終都未即係仲未翻。咁其實講真咧，就算係咧。其實你睇全世界都係㗎啦，就算佢哋復甦翻咧，成個行業都唔係即刻反彈㗎嘛，都要一段時間，因為好多時候過去一段時間好多人都離開咗航空業，咁你要請翻咁多人，無論係飛機航空公司，就算機即係好多配套嗰啲嘢都要請翻足人㗎嘛，咁所以你唔好期望話哦多幾個月咧就 100% 回復翻嘅，你點都我估計都成。最少都要一年嘅時間咧，逐步先可以恢復翻，好似去翻以前嗰種嘅情況。 好多謝曬你，陳志思傾到呢一度啊，跟住我哋都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部分地區有遇路面濕滑，請你加倍小心駕駛。先講壞車同埋意外嘅報告。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交易广场曾经有坏车拖走咗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路压道，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龙翔苑。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浪翠园一期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豪景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跌七个二，中国平安42蚊无起跌。今日五大升幅股份：裕兴科技、浙江联合投资、东瀛油、图额控股，股份编号为1701。之后是亚洲杂货。五大跌幅股份：黄晒餐饮集团、东进控股、星光文化。排第四的股份编号是8420。之后是元武云。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2.92，瑞士法郎0.982，加元1.353。人民币7.121，英镑对美元1.109，欧元对美元0.977，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港金报15,580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656.5美元，港汇指数105.1，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在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快线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车龙有待消散，现在龙尾去到近联合道。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尾就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在油麻地的砵兰街因为水务急收，现在砵兰街近文明里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都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出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交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油丽村，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龙尾就接近兴田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在圣贤中学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 尖沙咀的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柯士甸道，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荃湾的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过了杨屋道。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去到龙日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那段交通都比较繁忙，车龙排到上元朗公路近福亨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中国成立，面对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就有这个坚持。 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任何外国势力拥有特权的时代已经一去无回头了。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不配领导全国人民。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在这纪念年，前起我面前好好的纪念，岁月留身边，开始得忘心念，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寻望这地长跑尽全力领先。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香港骨科医学院、护理专科学院、香港老人科医学会。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21世纪的小朋友和我们小的时候的生活有很多不同，其中一样就是用钱的习惯。电子支付的选择越来越多，新一代尤其是小朋友没什么用钱的概念，以为拿起张卡嘟一嘟，这样就买到东西，给到钱，钱不经不觉就用了，不经不觉又付了。电子钱包就说付了可以增值，地球资源用突了就是用突了，怎会有得增值啊？情况就好像碌爆信用卡咁，先使未来钱，透支咗嘅最后都系要还。国际非牟利组织全球生态足迹网络由90年代设计一套评估方法，计算每一年人类所用嘅同地球供应嘅各种天然资源究竟系量入为出定系入不敷支。当地球那一年的永续资源被用尽那一日，就叫做地球超载日。当然答案大家都估到，地球资源长期都是被透支紧的了。地球超载日由1971年的12月25号一路向前喷，来到2022年，短短50年，原来去到7月底7月28号人类已经耗尽这个年度的永续资源。现在这一秒钟，全球人类都是以透支的方式消耗紧地球资源，一起付上欠地球的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们这一代欠了地球的，其实是不是真的还得起？蓝地球， 郑瑞文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政府公布最新四大防疫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 首先咧，从海外或者台湾由机场嚟到香港嘅人士，检疫安排由3+4改为0+3。第二，取消旅客登机之前要提交核酸检测嘅要求，用快速抗原测试去取代。第三，取消未完成接种疫苗嘅香港居民唔能够登机嘅限制。第四，来港二同埋回港二计划将不设限额，并且适用于内地所有地方同埋澳门来港嘅人士。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时间嚟到晚上嘅6:44，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潘永祥，我哋刚才咧喺5到6嘅时候啦，都同大家讨论过啦，系政府由26号开始咧，就会调整海外地区同埋台湾嘅入境防控措施啊，由3+4咧变咗做0+3嘅。咁旅客咧主要就系佢哋唔需要再喺登机之前嘅48小时咧系做呢个核酸检测啦。咁取而代之咧，佢哋就嚟到香港，喺香港嘅时候咧，就做一个核酸检测，然之后咧，佢就可以离开咧，系机场啦。即系由以前咧嘅叫 test and hold 咧，而家变咗咧就系 test and go。咁但系佢哋依然咧系有3日嘅即系皇马嘅安排啦。喺呢3日之内咧，佢哋系唔可以进入一啲咧系需要主动啊查核你嘅疫苗通行证嘅处所嘅，即系包括咗咧一啲嘅食肆啊。或者是一些即是游乐的处所啊，咁都不可以入去嘅。咁但是呢，如果你攞到嗰个核酸检测的证明是阴性之后呢，其实你就可以呢是进入去呢啲嘅地方㗎啦。咁但当然啦，喺期间呢都是需要呢进行一个快速测试嘅。而嗰个快速测试呢就要是每日进行啦，是一直呢是进行7天为止嘅。咁除此之外呢，佢哋亦都要喺抵港之后的第二日、第四日和第六日进行核酸检测的。这个就是大概那个做法。至于香港居民，如果他未完成接种是可以登机，但是就不能够拿到个临时疫苗通行证。至于非香港居民，他们是需要完成疫苗接种，又或者是拿到医学豁免才可以登机来香港的。还有一样都值得提的，就是他们来到香港之后就不需要去乘搭一些指定的点对点交通工具，而可以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又或者是自行安排，亦都不需要再住在指定检疫酒店，他们是可以在酒店或者是自选的地方就去住的。这些都是一些便利的安排的。 是的，即是变了就的确确在现在新的安排就有一定优势的，系嘛？即系毕竟咧，即系去，尤其是你核酸检查嗰阵时候咧，上机咧，而家外国咧好多地方都唔做噶啦。咁所以如果你仍然维持咧，咁变咗就会带来好多不便咧，对于我哋嘅游客嚟讲咁样。咁但系有一个问题咧，即系都要外地人可能都会担心，就系如果喺香港一旦确诊咧，佢都好似香港人咁样，有7日咧，最少7日咧，佢都要足不出户嘅。即係變咗咧，仍然係要需要隔離嘅。咁你知啦，其實而家疫情雖然話係重症同埋即係死亡降係少，但係的確個感染到嘅機會都大嘅。我哋身邊嘅朋友咧，落不落都聽到話啊，邊個又感染咗咯咁樣。咁如果作為遊客，我突然間嚟到感染咗，你話要我足不出户隔離7天咧，咁變咗我就會諗下，我會唔會冇呢個風險咧咁樣嚇？ 嗯，咁啊，呢啲可能都要一啲嘅旅客咧，佢哋要考虑啦。咁但系对于香港人啊出游嚟讲咧，寻日咧就首先有日本啦，系进一步咧，即系宣布进一步咧放宽入境限制啦。咁所以亦都有一啲系主力办日本团嘅旅行社咧，就话收到相当之多嘅查询啊。咁当然喺个机票嘅价格上面咧，由于受到而家嘅航班嘅数目影响啦，依然系偏昂贵嘅。咁另外咧，今日咧政府公布咗呢个零加三嘅安排之后啦，亦都有一啲嘅报道啦，就话譬如航空公司，譬如国泰咁样咧，亦都喺个网站入边咧就突然之间似乎都有好多人咧走去浏览嗰个嘅即系机票嘅情况，或者想预订，咁导致到咧佢哋都要等好耐啊，先至能够进入到嘅网站嘅嗱。但系零加三嘅安排系唔系可以令到即系大量嘅香港人啊可以好快地出外旅行咧，毕竟有啲人就话，即系香港人饿咗外游咧好耐啦。咁呢个对于运力嘅挑战啊，又会系点咧？同埋零加三嘅安排，又可唔可以令到航空业啊得以进一步嘅复苏咧？电话号码18723111啦。喺过去嗰疫情嘅两年几以嚟啊，有唔少咧从事航运业嘅人士啦，都系咧离开咗佢哋原本嘅行业嘅，即系空中服务员啊，或者系机师咁样咧，离职都不少嘅。咁而家即系似乎香港都有一个复常嘅情况啦，咁究竟会唔会吸引翻大家可以重投翻呢一个嘅行业咧？香港嘅运载力啊，又会几时可以恢复翻咧？保持翻我哋嘅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咧？18723111，大家都去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噶。潘永祥呢个时间，不如我哋请嚟咧一位专研究有关于航运嘅专家，就系中大亚洲供应链及物流研究所所长咧张慧文嘅。张慧文教授你好， 系张慧文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大家好。 系嗱，首先啊，即系想问一问啦，即系喺零加三嘅安排之下啦，其实航空业佢哋如果要恢复翻个运载力咧，大概需要即系几耐嘅时间咧？如果单以调派机客机啊嘅情况嚟讲，其实你哋嘅评估啊，你哋嘅估计，大概要几耐佢哋先至可以将啲客机由譬如沙漠嘅地方再翻嚟香港调拨翻嚟咧？ 嗱，增加运力咧，其实就系跟呢个零加三就冇乜大嘅关系嘅。即系唔会因为零加三咁可以系短啲，或者系会因为咁啊要长一啲。其实就航空嘅安全要求好严格啦。咁嗰架飞机或者系啲高级嘅机长，咁呢啲系专业人士咧，个飞机要检查，要通过一切嘅安检先至能够可以运作。咁嗰、那个即使个机师系有呢个经验，但如果一段时间冇开个机种咧，佢都要重新要培训嘅。咁所以呢个咁样嘅准备时间咧，系固定嘅。咁但系航空公司有几积极去做呢件事咧，系可以增长或者系缩短呢个准备。咁而家我哋做生意最怕咧就系、是。不確定啦，咁我諗我哋今日講緊係零加三，咁係件好事嚟嘅，係有幫助嘅。但係對航空公司嘅幫助咧，其實係唔係咁大嘅。航空公司最緊要就知道個路線圖，我哋幾時會做到啲咩嘢，咁佢哋先至知道佢要用咩力度去增加啲航班，增加啲人手。咁如果我唔知道嘅，咁我早咗我就白支人工。咁所以最緊要是清晰啦，反而唔係話係零加三，又零加七。咁我哋幾時可以零加零？零加三、零加七咧，其實對香港嘅競爭力或者吸引嚟香港做生意，或者嚟香港旅遊係冇太大幫助嘅。佢係反而幫助咗咧香一定要翻香港嘅人，係翻香港係方便咗啦。咁因此咧，零加三、零加七都係。方便咗香港人翻嚟，因此亦都方便咗香港人去諗坐飛機出去玩，翻嚟就唔需要被隔離，咁係有幫助嗰、那個需求係會有增加，係有限嘅。反而係外地人嚟香港咧，佢有選擇，佢去新加坡零加零，嚟香港零加三，或者即使係零加一都好咧，咁相對嚟講我都係受制，人亦都係怕。頭先主持人講嘅呢個不確定性，我嚟咗香港，如果感染之後，又會有某啲措施，咁 咁呢啲不確定性咁就會造成大家唔願意嚟香港嘅原因。 嗯，周慧文，我想请问咧，你头先讲到咧，即系机师佢哋重新训练咧，都需要时间噶。咁呢个时间当然本身就应该系固定嘅，但系航空公司本身亦都可以做一啲嘅调节嘅。其实通常要大概即系几耐先至可以令到啲机师去复习熟习翻咧嗰个航程嘅安排咧？ 嗱，咁如果你话讲紧系一个机师或者几个机师，咁当然系可以好快啦。咁而家系讲紧系一个整个团队，咁喺呢三年入面，我谂我哋香港各大航空公司咧，系以数以百计嘅机组或者系机长系离咗职啊，或者系辞退咗啊，咁甚至而家咧，仲有人系喺度辞紧职嘅，因为所有航空公司全世界都喺度招紧人，而香港唔确定嘅时候。咁機組人員，我就想要一個確定，有一個安穩確定嘅收入，佢都會辭職去第二間航空公司。咁所以而家航空公司積極咁去招聘，去培訓，本來可以兩三個月可以做到嘅事，但係做到都未填補到我流失。咁所以我要用咩力度呢？即係好在乎香港能夠俾到一個好清晰嘅路線圖，我哋幾時係會真正同世界。接轨是完全开放。 啊，张慧文啊，如果听你咁讲咧，嗱，当然啦，如果其他国家咧，因为你而家增加啲航班咧，咁由嗰个航空公司决定增加咩路线噶嘛。咁如果我作为一个航空公司，除咗我一定要喺香港起飞或者翻嚟香港啦，但系好多航空公司唔系噶嘛，佢系国际性噶嘛。咁所以变咗可能我就算我系复航都好啦。我嗰啲機師招募咧，可能會去咗一啲係好頭先講係零加零嘅，好確定性嘅。咁佢未必增加到嘅機師或者航班咧，係飛香港嘅。咁所以變咗會唔會更加反而調翻轉就話，如果人哋外面咧已經係即係嗰個檢疫個措施已經去到好寬鬆嘅手啦，咁亦都好確定性嘅。喺國家喺裏邊咧都冇乜爭拗嘅。咁嘅時候變咗。就算你话增加啲机师、增加航班，都未必会系喺增加香港的航线，只不过咧其他嘅国际航线咧就会增加咗。咁所以变咗会唔会有个情况反而出现咧？就话当我哋政策改变咗啦，好似比如零加三，咁个需求咧就倍增啦。但系你嗰个航班咧又唔系话同步倍增，比如话你十倍，你又唔系航班增加到十倍，咁会唔会即系变咗反而令到咧即系啲票价就加咗啦？但系真正得益嘅市民嘅數目咧，又唔會話即係多咗好多咧。 嗱，呢個係講緊係短期嘅。咁譬如話，我哋見到日本一放鬆，咁日本機票佢供不應求啊。咁所以都話雖然日元平咗，但係機票啊嗰啲嘢貴咗好多，未必係得不償失。咁呢個一開始係咁啦。咁因為增加航班，大家都係唔能夠一下子就可以增加到嘅。有好多嘅要配合啦，即使航空公司有飛機有機組，咁呢個機場係咪接待得到咧？地勤人員夠唔夠咧？咁大家都睇到響歐美地方俾我哋早咗半年甚至係一年係開放咧，咁係出咗好多大亂子嘅，就根本就係應接不暇。咁所以大家都想出游，你一開放，你反而係接唔到。咁所以我哋要俾个清晰嘅路线，咁我哋要其实好多方要配合嘅，唔单止航空公司、机场啦，头先讲呢个地勤啦，处理行李噶啦，好多嘅环节都要配合到，如果唔系咧，只会搞到大家系混乱，然后又要讲到问责啦。咁我哋系要循序渐进系啱嘅。但是早啲俾人見到我哋係我諗特首講咗話，我哋只能夠往前，唔能夠喺個過程入面走回頭路，咁就會增加更多嘅不確定性。咁就俾出一個清晰嘅路線圖，我始終都係認為係最重要嘅。咁就估計咧，到明年啲明年年中咧，國泰都可能係未必可以恢復到以前嘅一半嘅運力。咁但係咁我哋要就住呢個咁樣嘅進程咁去配合啦。咁好多環節其實都有困難嘅。咁專業人士難請又要再培訓。 低端技術嘅，其實好多已經去咗轉咗行，再翻翻去呢、這個航空業，咁你要俾到嗰、那個那個穩定嗰、那個工作機會先至得。大家又驚，你一有事又裁員，咁大家唔願意翻翻過嚟啦。咁所以最緊要就係確定啦。 嗱喺恢復運力上面咧，即係除咗係個路線圖啦，同埋要有確定性之外咧，另外對於機組人員嘅檢疫措施咧，會唔會都係一個恢復運力嘅其中一個要考慮嘅因素咧？ 呢、這個其實已經考慮咗啦，呢個係非常重要嘅因素。 因為而家香港嘅機組人員佢哋喺外站，仲要係閉環式管理噶嘛。咁啊，呢個對於即係航空公司佢恢復翻個人手嘅影響，到底會有幾大咧？ 嗱，反而自己做閉環式管理係佢一個考量，就係話啊，萬一出咗事，有機組人員係染咗疫，咁就會佢失咗嗰、那個那個做嘢嘅人佢工作嘅公事冇咗啦。咁呢個係自我保護嘅。反而咧就係話你嚟到香港啲機組人員，如果係確診咗之後，你點樣處理？咁就係唔單止係國泰嘅機組人員受影響啦。咁其他航空公司佢派嘅機組人員飛機嚟咗香港，機組人員出咗事感染咗，俾你扣留咗。咁佢個人力資源就被你扣住咗咯。咁佢就會係最遲先至開香港航線啦。咁呢個就即係我哋香港能夠控制，當然就只有希望幫助到國泰早啲恢復個運力啦。但係香港唔係淨係靠國泰㗎嘛，佢係世界各地嘅航空公司都願意飛嚟香港，亦都有乘客嚟，有需求嚟香港。但係有需求，但係我嗰個機組嚟咗香港，會有一個不確定性係俾你香港扣咗喺度嘅。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呢個其實早前已經考慮咗啦，放鬆咗，就機組人員嗰個閉環啊、要求等等都係好重要嘅。 好啊，多謝曬你，張偉文傾到呢一度啊。張偉文咧係中大亞洲供應鏈及物流研究所所長。 气泡管理，他们需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来港之前48小时需接受核酸检测，抵港当日要接受核酸和快速检测，其后每日接受核酸检测。大会已经预订专用酒店单人房，以及安排专车接送和指定训练场地。榄总又指出，观众入场之前要扫描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证，看台座位为八人或以下一组，观众需要佩戴口罩，但可以在座位上饮用饮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该区。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奥陆，在下午四点，奥陆集结在马尼拉斯东北偏东大约100。是集结在马尼拉斯东北偏东大约1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北部一带。同时热带风暴塔拉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稍后和星期二有几阵狂风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观塘道天桥去油塘方向近牛头角港铁站桥面有意外，而家沿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嘅车辆咧，暂时唔能够通往近住牛头角嘅桥面路段噶，就系观塘道天桥嘅油塘方向近牛头角港铁站有意外。沿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的车辆暂时不能够通往近住牛头角的桥面路段，影响到现在大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德宝花园。

嗱，歡迎長留意到啦，即係零加三呢個安排咧，商界咧都唔少嘅商界都係發聲明啦，係表示歡迎嘅。譬如香港總商會咧，佢哋就話即係有關嘅安排咧係有助減少本地居民同埋海外旅客來港嘅障礙，而以快速抗原測試陰性檢測結果證明取代登機前48小時嘅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咧，亦都能為旅客咧帶嚟便利。咁但係佢哋都希望咧係政府咧能夠同時係放寬社交距離限制啦，俾餐飲咧、零售啊、會議啊同埋服務業咧回復正常嘅。咁啊，貿發局咧亦都歡迎相關嘅安排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譬如睇到其他嘅一啲嘅商會啦，就係依個香港美國商會啦，佢哋嘅總裁翁爾登亦都話咧係歡迎香港政府咧宣布將檢疫措施咧縮短到去0+3，話依個咧係朝住恢復商業信心啦，重啟香港全球互聯互通以及係重振香港经济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而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欧冠星亦都说，欢迎香港政府今日宣布撤销入境旅客的酒店检疫安排，这个对于香港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是便利访港旅客入境。除此之外，譬如也都有一些投行有反应，譬如投行花旗就说是香港政府宣布放宽机场到港旅客入境檢疫咧，去到0+3咧，係提高咗咧，喺11月啊，進一步放寬到去0+0嘅希望，從而咧帶動海外旅客回歸，恢復香港咧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商界咧似乎都係表示歡迎，但係希望咧係進一步力度可以放寬。 係啊，似乎喺商界嚟講都覺得依個係一個突破啊，即係因為過往永遠都係要檢疫嘅，咁而家咧就唔使檢疫，當然係。即係好多啦， 做醫學監察啦， 係啦， 係好。跟住187231，大家有咩睇法呢？有石先生啊，你好，石生， 你好， 你好，石生，係做潘永祥喺度， 係潘永祥，你好， 阿石生你好， 係根本咧，依個唔係叫喜訊啊，依個消息嚟得太遲啦。點解咧？你而家成日都強調係數據。是依据数据、科学专家同埋医疗可唔可以接受，抵唔抵受？唔系觉得起。根本呢几样嘢咧，都应该系要一早就要，唔好话0+几啊，系应该要复零啊，陈燕平。 嗯， 我哋香港嘅经济啊，已经系走晒贴晒地嘅。你而家睇翻外边，新加坡、日本、韩国。國內都冇人戴口罩嘅，仲有一樣嘢，你而家去睇下人哋美國網球公開賽、歐聯打比賽、英超打比賽，全部都冇人戴口罩噶啦。咁點解我哋會咁落後咧？係咪侮辱我哋香港人嘅智慧咧，同埋我哋嘅效率咧？ 係嘛？系，多谢晒阿石先生啦。咁佢哋都希望可以尽快咧取消其他嘅一啲检疫相关嘅措施限制啦。不过亦都咁讲嘅，有啲嘅地方咧，或者有啲嘅国家咧，佢哋系喺特定嘅地点咧取消咗个户外戴口罩，但系当你进入某一啲嘅场所咧，依然咧系要戴翻口罩嘅。咁啊，唔同地方咧有唔同嘅一啲嘅规定啦，同埋呢个亦都要睇翻咧佢哋嗰个疫情嘅数字啊，到底系点样啦吓。咁而特区政府咧喺刚才晏昼的记者会入面，咁行政长官李家超咧，亦都话咧系而家佢哋都系即系用紧一个单一嘅目标咧去到睇嘅，亦都系咧系话政府以正面嘅态度咧看待个案回落嘅趋势嘅吓。咁啊嗱，咁究竟咧今次机场嘅入境嘅旅客啊，佢哋系需要喺机场嗰度咧做一个核酸检测，然之后就可以离开啦。咁随住呢个安排，会唔会有机会咧，真系嚟香港嘅人士啊，系会增加咧？咁对于我哋嘅检测嘅能力啊，会唔会造成一啲嘅挑战咧？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就请嚟另一位嘉宾啦，吓潘院长，就系咧系检测机构嘅董事长，亦都系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客座副教授赵燕图啊，赵燕图你好， 赵燕图你好， 系。 系你好， 你好。 嗱，朱远涛啊，当然而家即系各方咧都有一个观望嘅状态啦。咁但系似乎亦都睇到咧，唔同嘅人士都认为咧呢一个措施零加三咧会系有助香港人咧外游啦。咁当然佢哋翻嚟咧就需要检疫啦。嗱，如果真系当嗰个旅客嘅人数增加嘅时候，喺机场去做核酸检测嘅能力啊，其实有冇真系可唔可以提高到咧？同埋系咪可以应付到个增加嘅旅客嘅量咧？其实你哋评估啊，系可以承受到几多嘅旅客咧？ 其实呢个最主要咧就系睇入境嘅旅客或者系即系市民啦，回港嘅市民啦，佢喺机场嗰度去做采样咧，其实我估计佢个核酸测试咧就应该就唔会再喺机场嗰度去做。咁佢如果佢系用翻其各大即系承办商佢哋嘅化验所去做嘅话咧，咁其实我觉得其实我哋嗰个吞吐量其实而家都非常之满足到即系而家呢啲旅客入港嘅个需要咯。 嗯， 阿朱元图啊，你可唔可以再解释清楚啲咧？你意思系咪即系话咧，佢坐样嘅时候咧就喺机场，但系嗰啲样本收集咗之后咧，就运去一个实验室里边做。咁所以變咗咧喺機場咧，佢其實只係用可能一分鐘兩分鐘嘅時間做個採樣，所以變咗就可以大量可以即係檢測到咧。 嗯哼，冇錯，即係一般嚟講，我哋可能以前嘅理解咧，就話你喺機場嗰度採樣，咁佢可能咧就直接咧就一係要佢好快出到結果嘛，咁佢又唯有將個化驗所起喺機場啦，係咪？咁啊能夠喺盡短嘅時間能夠攞到呢個核酸測試嘅結果。咁但係其實而家我睇緊政府嘅呢個安排呢，其實因為佢都會做得好密，同埋第一佢做咗抗原啦，佢做咗個疫抗原快速測試啦，跟住之後佢其實每隔一日都要做一個核酸測試嘅情況之下呢，我會覺得佢係冇必要呢係喺機場現場去做一個核酸測試然後但係會令到限制到即係嗰個入港嘅入境嘅一個數字啦。咁如果佢係能夠將個採樣淨係喺機場度做，但係將所有嘅樣本即係分發翻去即係香港各地各大嘅承辦商去做嘅話，咁其實呢個數量係非常之充裕去應付呢個需求。 嗯，其實你哋而家咧核酸測試咧有幾快可以出到嗰個嘅結果呢？因為留意到頭先喺個記者會上面啦，係醫務衛生局局長咧阿盧寵茂咧，佢亦都話啦，當佢做咗個採樣，咁佢就可以離開咗個嘅機場先啦，然之後就等嗰個檢測結果啦。如果咧佢譬如係話可以喺即係第二日咁樣已經係有個即係叫做 day two 啊，已經可以有個檢測結果咧，其实佢亦都可以由黄码咧就转做蓝码噶咯。咁根据你哋而家嗰个嘅能力上面啊，究竟有几快可以出到呢啲嘅核酸结果咧？ 系啦，如果跟翻阿卢局长头先嘅讲法咧，咁其实而家同一般我哋市民喺我哋嘅社区检测中心嗰度做呢个采样，然后第二日出呢个结果，其实系冇太大分别嘅。咁其实一般都系24小时之内啦。咁但系当然佢如果呢个做法，就可能會要求再快少少咯，即係可能係18個小時或者12個小時之內出到呢個結果咧。其實我哋都係即係非常之有經驗去做，即係尤其是嚟講緊你封區嘅時候，咁我哋一定係半夜就即係能夠趕喺朝頭早起身之前就出到結果啦。咁其實呢啲我哋都係即係非常有經驗，能夠喺即係第二日之內啊，第二日好早嘅時間都能夠出到結果。 嗯，刚才呢你亦都提到啦，即係检测能力嗰度呢似乎你哋就都觉得有好多嘅空间嘅。其中一个主要原因系咪因为而家啲围封强检啊系减少咗，所以令到你哋嗰个嘅检测嘅能力呢嗰、那个空余嘅能力呢系多咗好多，可以应付到一啲急增嘅需求呢？ 是这个是没错的，即是因为的确经历过第五波呢，其实我认为好多我哋嘅同行呢，包括我哋自己呢，都是不斷咁樣增大我哋嗰個檢測量啊，咁同埋咧亦都係啦，政府絕對掌握住其實每日佢需要做幾多個核酸嘅一個數字啦，透過做幾多強檢啊，透過做幾多封區啊，佢能夠非常咁樣方便咁樣去調控，即係我哋其實承辦商嗰、那個即係承擔呢個檢測嘅能力啦。咁然後再加多一點咧，就係其實隨住時間嘅推移咧，其實係有越嚟越多嘅承辦商係。即係能夠提供到呢個核酸測試嘅服務，咁所以即係我諗，即係總括嚟講，即係香港呢個總嘅檢測數字係不斷上升，而我認為而家呢個旅客就算係上升多三倍五倍，其實我覺得對我哋嗰個影響應該唔會太大。 我想问你哋有冇而家一啲啊，即系数字大概估算，譬如可以一日最多做到几多个核酸嘅检测？而而家其实大概每一日你哋嗰个检测量系几多咧？ 总嘅检测量就比较难去估计啦，因为的确最近亦都有即系好多新嘅同学去加入啦。咁但系以我哋自己嘅化验所为例咧，其实例如讲紧第五波嘅初期，我哋一日大概做到30,000个。而家其實我哋能夠做到60,000以上噶啦，咁亦都係其實而家我哋即係講緊前嗰排啦，即係最近嘅高峰嚟講，我哋一日都係做20,000个左右嘅啫，咁所以都其實都係佔用咗我哋30%嘅檢測量啦。 趙元圖啊，我想問咧，因為而家咧檢測咧，除咗一啲叫強制咧，都有啲叫自愿性噶嘛。咁即係話咧，有啲可能係一啲自己覺得即係高危啲嘅行業啊，咁總共係唔係強檢佢多以去做嘅？咁但係你會唔會預計到咧？如果譬如佢啲去咗0+3啊，或者對時旅客即係多咗嘅時候咧，會唔會即係你哋嗰個檢測能力咧？頭先你都話去到60,000啊，咁而家你每日即係20,000，咁你依20,000係包括一啲係自愿檢測噶嘛？咁如果到時如果佢真係旅客都已經去好多啦，去到已經去到60,000嘅時候，會唔會即係一啲自愿檢測嗰啲就要取消先可以應付到增加咗旅客咧？ 係朱元圖， 係。 唔緊要，可能個電話嘅線路咧有少少問題啊，睇下會唔會可以請佢即係再撥翻個電話啦，可以回應翻咧剛才我哋嘅問題噶。咁啊，但係電話號碼18-7231，大家可以繼續打電話嚟發表意見嘅。 投資有心法， 炒股有辦法， 佢哋一一解答。 成日有啲理論教人哋 buy and hold， 買咗只股票你一路賺錢，你就應該 buy and hold。如果你買咗一隻股票係不斷下跌，你就唔應該buy and hold。 越踩低就散户嘅弊病啦，越溝越淡咧，就通常就係散户嘅致命傷嚟嘅。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30至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投資新世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世界龙舟锦标赛决定原本出年在香港搞的就变了在泰国搞。体育专员杨德强， 国际龙舟会以现时那个情况做一个一年之后的决定，这个我们觉得是比较可惜。 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钟志龙， 他是忧虑做不做到嘛，但是其他国家 confirm 做到的话，可以给了其他国家处理件事。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刚才呢我们就同检测机构的董事长，也就是中大生物医学院中大生物医学学院的客座副教授呢朱元圖倾紧的。咁我电话线路呢受到啲阻碍，咁而家搵返去。朱元圖你好。 朱元圖 回应返问题好 唔好？是可以啊。即其实呢我会见到而家大部分的市民，如果佢想去应检尽检的话呢，由于个快速测试的普及呢，我覺得大部分的市民都是選擇了用快測的。咁所以的確呢，我認為即係真係會好想去自己自愿去做核酸測試的市民，其實嗰個比例係大幅度減低。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其中之個原因之一啦。另外嗰個關鍵就係的確就係政府係非常之掌握緊，即係準確地掌握緊我哋嗰、那個所有承辦商個核酸個檢測量。咁所以我相信即係當佢見到即係我哋嗰、那個即係檢測量去到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嘅時候，佢可能有機會係即係佢會控制翻嗰個強檢嘅大廈嘅數目啦，或者可能佢係甚至有機會佢可能將嗰個旅客入境嗰個嘢可能有一個調節咯。 好啊，朱元圖，多謝曬你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朱元圖咧係檢測機構嘅董事長，亦都係中大生物醫學學院嘅客座副教授嚟嘅。嗱，潘永祥今次咧喺成個0+3安排入邊咧，其中一個都受到幾大影響啦，相信就係檢疫酒店啦。咁當然啦，嗰啲營辦點對點嘅交通服務嘅即係的士啊嗰啲咧都會受到影響啦，因為到時咧旅客就唔需要咧再 再搭指定的交通工具离开机场而可以自选公共交通工具。酒店也是一样，他们不需要来到香港再住检疫酒店，而可以自行选择其他的一些居所或者自行选择酒店的。究竟对于酒店业界会有什么影响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检疫酒店营运总监崔定邦。崔定邦你好。 崔定邦你好。 好，两位主持你好，同埋各位听众好。 崔定邦，首先想问，其实政府今日晏昼开这个记者会之前公布零加三安排，亦都取消了指定检疫酒店的要求。之前有没有跟你们有过一些沟通的？ 我哋都系同咧，即系市民一样啦。大概咧，其实喺寻日咧，大家都听到好多风声，咁咧就系话系咪要咧，即系结束嗰个酒店检疫啦。同埋咧，其实整体咧呢两三个星期，大家都好热烈讨论咗好耐噶啦，都认为系要结束检疫酒店咯。所以我谂我哋自己酒店与酒店之间咧，其实对于即系结束嗰个咧，要结束酒店检疫咧，我哋系有少少心理准备噶啦，系。 即是你们有心理准备，但是在政府公布措施之前，其实就没有跟你们业界是正式有沟通的，即是据你所知是不 是？是的，据我所知，这个呢就是政府呢就是今天呢就是就做了个决定了，是。 但是这个的措施呢 ,26 号就会生效啦。那26号的清晨6点钟呢，到时的旅客呢就可以离开原本现在那个的检疫酒店了。那对于今次的安排你们又怎么看呢？即是在安排旅客离开的时候，会不会好像上次这样呢出现三加四这样呢出现一些混乱呢？你估计。 应该就唔会嘅，因为其实喺26号呢就是早上之后啦，咁我哋就变返一间呢普通嘅酒店啦，咁客人佢可能呢就是食完早餐啦，咁样佢瞓醒啦，咁样咁呢就是佢就可以离开㗎啦，咁嗰个呢弹性呢其实就比较大嘅，咁样咁呢所以呢我相信呢就好似上一次呢就是转为三加四嘅时候啦，咁呢嗰度可能有一啲沙沙石石嘅情况呢应该係比较少㗎啦，今次会係。 啊，崔定邦，我想问咧，嗱，当然啦，如果嗰啲系一般嘅旅客，佢自己冇确诊嘅，咁到廿六朝头早六点钟，咁佢就可以自愿离开或者留喺度嘅，系咪即系如果佢仍然喺度住咧，你哋都欢迎嘅，定点噶？ 歡迎嘅，咁因為我哋當然咧歡迎客人入住啦。所以如果客人佢決定咧，就係逾期咧繼續喺酒店住嘅，咁呢個當然係冇問題啦。咁樣 係，咁我想問咧，嗱，如果嗰啲已經係突然間係確診咗嘅，即係比如話核酸嗰度出咗嘅，咁到時26嗰度你係點樣安排咧？係會有政府嘅特別安排接佢哋啊？因為你哋會仍然做翻檢疫酒店。嗰、那個安排，即係話咧，仍然喺度咧，有七日嘅最少七日嘅，即係隔離啊，定係點樣嘅咧？即係政府有冇同你商討？一旦遇到有啲旅客係確診嗰啲，你嗰啲安排點樣嘅咧？ O K， 嗱，如果咧而家啦，我哋咧客人確診，我哋當然係知道啦，因為咧係會喺嗰個檢疫期間啦，都會做一啲核酸測試啦。咁、那個結果其實係會通知酒店嘅。好啦，咁。下個星期之後啦，咁如果呢個咧就要客人啦，同酒店都要配合啦。咁如果客人知道咗自己咧係確診嘅話咧，就同其實咧好似我哋日常啦，即係喺一般嘅處境入邊啦。咁好似市民知道自己確診之後啦，就其實應該係要通知咧，即係衛生當局。咁等衛生當局聯絡啦，同埋咧安排轉介去咧，即係一啲社區隔離設施咁咯，係。 但我想问，可唔可以佢哋继续留喺酒店检疫嘅？假如即系卫生当局容许嘅时候，可唔可以继续留喺酒店检疫嘅？你哋业界欢唔欢迎嘅？ 我哋会配合政府嗰个咧，就是、安排嘅。咁同埋相信政府喺稍后啦，都会有啲细节咧，系可以再以我所知啦，都会再话俾我哋听一啲细节嘅安排系点样做落系。 但系而家到26点钟都系得翻两。日多啲時間，咁你哋有冇啲特別要準備嘅咧？即係比如話，佢假設佢聽日啦，有旅客嚟到，咁我核酸結果就係陽性嘅，咁變咗你哋點樣處理咧？即係係咪可以俾佢喺度？如果喺度嘅時候，你有冇一啲特別嘅措施係要預先準備嘅咧？ O K， 嗱，而家繼續咧，去到咧，即係今個嚟緊嘅聽日啦、後日，咁咧繼續係有咧叫咩？酒店呢個安排喺度嘅，咁未來呢兩日啊、三日，咁都係會繼續按咧檢疫酒店日常個做法去做咯，係。 嗱，崔定邦，不如咧係七點半新聞之後啦，再同你傾多一陣啦，1872311。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下个月11日起放宽因防疫采取的边境管控措施，包括恢复免签证旅游和个人游，亦都计划取消目前每日50,000入境人数的上限。东瀛游执行董事圈国全话，日本开关加上日元贬值，对业界而言是喜讯，相信10月下旬至到农历新年会是游日高峰。公司会因应当地政策陆续推出自由行套票。圈国全提到，目前各大航空公司每个星期只有2-3班航机飞往东京和大阪，与疫情之前每日每间公司3-5班机相差甚远，机票亦都较疫情之前贵大约1倍。但是据知有航空公司亦都已经计划10月和11月分别恢复往冲绳和北海道的航线。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关注航空公司是不是有足够能力应付急增的出境人流，他说目前各大航空公司都正是加紧招聘人手恢复航班，但是一般需时几个月才可以到位。海洋公园山下零售飲食娱乐商业区计划流标，海洋公园董事局主席庞建仪说，本港疫情打乱了计划，投资者策略较为审慎，他对今次流标不感意外，亦都有信心下次可达成招标。庞建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今年2月向投资者发出邀请，至到今年7月截标，本港经历第5波疫情，令到不少投资者有更多考虑，最终未有人入标，主要有几个原因，包括因疫情未能够通关，海洋公园访客人数无奈由400万人次，只靠内循环剩140万人次。餐饮零售业处于低位，市民的购物习惯改为多用网购等。庞建仪说，未来会再同政府商讨，包括形式、营运以及有什么更大诱因吸引投资，希望令到海洋公园做到自负盈亏，减少对政府的依赖。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近日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温政治团伙所涉案件分别一审宣判，依法惩治是充分体现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要以实际行动迎接20大胜利召开。评论指出，孙力温政治团伙案的依法查处，再次表明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严明政治纪律，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绝不允许搞小山头、小团伙、小圈子，绝不允许自行其事，各自为政。评论又说，尽管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且全面巩固，但是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中央态度非常鲜明，不论哪一个在党纪国法上出问题，党纪国法绝不饶恕。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48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121宗确诊和627宗无症状感染。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之中，四川和贵州分别是有43宗，黑龙江15宗。本土无症状感染就以黑龙江的221宗占最多，其次是西藏的131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风势颇大。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稍后同星期二有几阵狂风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观塘道天桥去油塘方向近牛头角港铁站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沿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嘅车辆暂时不能够通去近牛头角嘅桥面路段，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启泰苑。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消防局之前啦，曾经有道路事故清咗场噶啦，而家近住深井东村呢一段咧，仲系比较多车一啲，龙尾排到清朗公路近青马大桥。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只是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开，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一些。路面情况在九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庙街这一段挤塞的，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去接近中港城，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就排到去海防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元朗公路上水方向通去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挤塞，龙尾近榄口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油麻地嘅砵兰街有水务急收，近住文明里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啦要小心留意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唔系赛道，唔系斗快嘅地方，安全先至系最紧要。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边个会在你做运动的时候陪你一起喐？紧张的时候陪你打气，惊的时候同你一起惊。讲紧嘅就是你的心脏啊！要好好保护心脏，佢先可以陪你走更远的路。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正另一点世界心脏日系列，同你一起护身护心。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皇位争夺，政治角力，杨洋饰演的王子，赵露思饰演的公主角色，除了都是武林高手，两人身份亦卷入皇位争夺，以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下，究竟边个是胜利者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我是 Oscar 陶屋伦，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啦，未打针嘅就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潘永祥，我哋喺答半新闻之前啦，就同指定检疫酒店嘅营运总监啦崔令邦倾紧嘅，因为喺0+3安排之后咧，就会取消咧指定检疫酒店嘅安排啦。到底对于佢哋业界有啲咩影响咧？嗱，我哋继续咧揾翻阿崔令邦出嚟先。崔令邦你好， 崔令邦你好， 大家好啊，大家好。 家好。 系嗱，崔连邦啊，其实想问问啦，因为而家咧就26号朝头早6点开始咧就可以取消呢个指定检疫酒店嘅安排啦。咁但系相信应该有一啲嘅人士咧就已经系之前订咗嗰个房间噶啦。咁但系根据你哋同政府签嘅合约咧，如果啲人士系因为政府政策嘅改变而佢哋唔继续需要住指定检疫酒店咧，佢哋系可以获得咧一个退款嘅安排。咁再加埋一啲咧，本来系预订咗，但系而家唔使啦，佢哋又要取消。其实我想问呢个会唔会对于检疫酒店嚟讲构成一个财政嘅损失咧？ 嗱，呢个其实系喺我哋所谓咧就搞咗前啦，大家上個星期都問我哋啦，我哋會唔會咧，即係好多酒店繼續會唔會延續做第九輪嘅檢疫酒店啦？當然而家個答案其實係無需要檢疫啦。所以正正呢個咧，我哋上個禮拜大家所謂15、16嘅時候咧，因為我哋要計算好多嘅因素，包括就係咧，如果檢疫酒店呢個制度結束嘅時候啦，咁都會衍生，即係對於酒店嚟講，都可能有一啲開支啊，即係會衍生咗出嚟啊。咁所以正正就係咧，禮拜一開始啦，我哋就結束咗酒店檢疫啦。咁所以咧，我哋收咗客人嘅钱啦，咁我哋都要退翻啦，咁样，咁我哋亦都要安排人手咧，就系虽然而家嗰个需要检疫嘅客人嘅数量唔系话太多，但系我哋都需要安排人手去咧退款啦。咁所以呢啲都系我哋咧嚟紧咧一个时间入边咯，都系要咧即系尽快去处理好嘅工作，咁咧尽快去结束晒所有咧即系检疫酒店嘅业务去咯，系。 但系喺个财政上面咧，嗱，或者你哋成个业务嚟讲咧，因为一方面啦，你哋要对啲订咗检疫酒店嘅客人啦退款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根据各方面嘅旅游业界分析咧，0+3呢个措施咧，主要应该系方便咗香港人出外旅游，然之后翻翻嚟。对于吸引海外旅客嚟香港咧，未必有太大帮助。喺咁嘅情况之下，你哋酒店业界嘅经营嘅状况会系点样咧？冇旅客嚟，但系你哋又做唔到检疫酒店。 系啊，甚至其实咧，嗱，开放咗咧，所谓唔需要再检疫之后啦，我谂今日下昼4点之后咧，大家其实应该话寻晚开始啦，大家都好热烈去咧，即系上网去揾咧，即系旅行去啦，咁可能去日本啊、泰国啊，即系甚至咧，即系去台湾，大家都即系准备就绪噶啦，咁样，咁所以可能原本一啲打算留喺香港，可能去住 vacation 嘅客人啦，咁样，咁都会谂啊，不如咧即系出门玩啦，咁样，咁所以。的確係會對咧整體咧酒店嗰個咧即係入住咧係嗰個個人數咯，可能係真係的確會有啲壓力出現嘅，其實係。 咁但係你哋點樣應對呢？ 所以正正呢個就係我哋業界啦，好希望咧嗱0+3只不過真係係一個中途方案，同埋呢個中途方案真係唔好太長咯，因為其實我哋已經足足捱咗3年咧，係一個冇旅客嘅狀況啦。咁幸好可能個別嘅酒店咧喺呢2年嘅時候啦，即係受惠於呢個檢疫制度安排啦，咁令到咧有部分嘅酒店啦，咁其實係可以咧即係有一啲工作可以維繫住咧一啲員工啊咁樣，但如果去到而家進入最艰难嘅时间就系咧，我哋结束晒所有咧检疫酒店嘅业务啦，但反而咧系就系访港旅客嗰个数目咧，亦都因为始终有3日嗰个系需要有一个医学观察嘅安排，所以孭住个黄码啦咁样，咁咧呢一部分咧嚟香港嘅客人嘅数量都系好少咯，咁所以咧即系嗰个0+3嘅个日子咧。我自己真係希望政府唔好咧拖得太長咯，係可以亦都咧喺稍後有個時間表可以結束埋佢咯，係。 唔好拖太長，其實你哋評估咧，即係業界評估咧，其實你哋咁樣嘅狀態可以捱到幾耐咧？ 其實我哋都足足捱咗3年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再進一步咧係進入咧冇檢疫酒店嘅安排啦，其實大家都好大壓力噶啦，咁樣咁咧甚至可能連。station 啦，嗰個業務咧，即係都有所減少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咧，這個捱嘅日子咧，即係由0+3，甚至去邁進去到咧，可以達到0+0咧。希望呢一個日子咧，唔好太長咯。希望喺1個月之內就可以達到啦，係。 但係短期之內會唔會有裁減員工嘅壓力啊？ 這個的確是會可能我們呢有一些 part-time 的員工這樣，那我們都真的沒有辦法了，因為呢就是一些檢疫酒店我們的業務都結束了，那其實可能有些其實不單止我們，可能其實在檢疫酒店呢周邊衍生了一些可能檢疫的工作啊等等都有減少，那所以呢就是一個呢 人手嗰個咧減少咧，即係呢個都有機會咧，會有個小規模嘅出現咯，係。 好啊，崔定邦，多谢晒你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崔定邦咧系检疫酒店嘅营运总监嚟嘅。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其实我哋都想同大家倾另外嘅一个议题啊，就系、是、警方咧连日嚟采取咗行动啦，就拘捕咗几位嘅系怀疑系滥发免针纸嘅人士嘅。咁啊，究竟即系呢个嘅执法嘅行动会？对于即系业界有咩嘅影响呢？休息一阵，继续同大家倾一倾啊！ 回归25年，行业翘楚，论香港优势。 再工业化，咁好多厂家。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兼任教授陈家强， 我哋旅游业唔同阶段嘅发展。 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 ，Inno Hong Kong 100亿其实已经开始差唔多2年。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下午5点，香港优势。 三岁的小芬， 屋企穷困，亲生阿妈将我送咗俾人。 57岁的小芬， 生母突然现身，但等到呢刻先嚟相应，又系为咗咩原因？ 失而复得的开心，可唔可以纾解真相带嚟的震撼？电视节目《狮子山下之四季歌》，冯素波、许素莹、冯礼慈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潘永祥啊，其实而家咧有一啲嘅市民啦，如果佢因为即系身体嘅缘故啦，而唔适合咧接种疫苗咧，佢哋系需要咧系攞一张叫做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咧，然之后先至可以进入去一啲即系本来系需要出示疫苗通行证嘅地方嘅咁样。咁但系咧警方咧其实今年咧都已经系做咗一啲嘅执法行动噶啦，譬如咧喺3月嘅时候啦，警方亦都曾经系拘捕。咗即系一位一个嘅即系诊所啦，咁就怀疑咧佢哋系有一个收费啦，而向啲市民咧发出免针纸啦，而其中一位嘅女护士啦，同埋诊所负责人咧系涉嫌咧串谋伪造文书咧而被捕嘅。咁9月嘅时候啦，警方亦都采取咗行动啦，有一位嘅元朗嘅私家医生啦，就被指咧喺2月到9月。期間咧發出咧係10000多張嘅免針紙啊，咁亦都係涉嫌咧係偽造虛假文書啦被捕嘅。咁另外咧，警方亦都係喺9月嘅稍後啦，亦都以串謀詐騙咧係拘捕咗14名嘅應診者嘅。咁去到9月20日啦，油麻地亦都有一位嘅醫生咧係被指咧係發出約2000張嘅免針紙啦，而係被以串謀製造虛假文書咧而被捕嘅，亦都有應診者咧係以涉嫌咧係串謀詐騙咧被捕嘅。咁而尋日咧，警方亦都係拘捕咗即係3名嘅醫生，包括咗係喺柴灣啦、元朗啦同埋天水圍咧，都係講佢哋咧係發出咗短時間之內咧發出咗多張嘅免針紙嘅。譬如咧就話喺元朗同埋天水圍啦，喺2月到9月期間咧就分别系发出1365張同埋1399張嘅免针纸，潘永祥。 哇！真系呢、這个真系匪夷所思哦！即系你谂下，即系如果你系讲紧几千过万嘅，我相信即系都唔系话即系收埋嘅啦。我谂都差唔多系半公开啦，系嘛？如果唔系嘅，你点可以会有几千甚至可能过万个病人咧，或者一啲市民咧，會走嚟揾你咧咁樣。咁所以如果你咁大數量，其實即係常理推斷，應該遲早都會俾人發覺嘅啦。我仲見到有啲報道咧，就話喺診所出邊嘅天橋咧排曬長龍嘅。咁你諗下啦，正常嚟講，如果你排到個長龍嘅，咁都有啲好奇心嘅市民都會問下啊，發生咩事啊？甚至可能有啲警務人員可能都會問下啊。咁長龍係咩事咧？咁咯，咁即係變咗照計被檢控，即係一個執法機關而發現嘅機會應該好大嘅。點解佢哋都仍夠膽咁樣做咧？真係。 嗯， 咁啊，今次事件咧，当然亦都引起咗医学界嘅关注啦，亦都有一啲嘅医学界嘅人士咧，佢哋发表咗一啲联署嘅声明啦，即系指出咧呢个行为嘅不确啦。咁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咧，亦都对于咧有医生涉嫌滥发免针纸咧，话感到极度失望啦，认为佢哋违反咧专业操守，且干犯咧刑事罪行，整个社会咧都应该予以谴责嘅，亦都话咧就系如有需要咧，医务委员会亦都会跟进咧，作出专业处理嘅。咁但系事件啊嗰个嘅影响到底会系点咧？同埋另一方面啊，就系会唔会令到医生佢发出免针纸嘅时候，可能系更加审慎，令到可能系用一个更加紧嘅准则咧去处理一啲嘅人士可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咧？嗱，电话旁边我哋啊请嚟香港医学会会长郑志文啊，郑志文你好， 郑医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嗱，郑志文，我想问，即系一般嚟讲咧，如果个医生要发出豁免接种新冠疫苗嘅免针纸咧，其实佢一般个做法咧，应该系要点样做嘅？即系譬如系唔系都需要经过一个详细嘅身体检查咧，然之后再先至可以系发出呢啲嘅免针纸噶？ 最主要咧就係佢其實喺衛生署都有一啲指引嘅，咁就根據嘅指引有幾類人士咧就唔適合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咁就包括咗對新冠疫苗敏感，或者對佢其中嘅成分係敏感啦，或者有一啲某一啲好特定比較罕有嘅長期病患啦，同埋就係有一啲人士佢可能有一啲嚴重嘅病症係未穩定落嚟，咁所以就係要睇下佢符唔符合呢啲咁樣嘅指引啦。咁如果一個病人譬如佢係有一啲好明確嘅敏感記錄，又係真係有一啲醫學證明，譬如曾經入過院嗰啲出院紙啊，咁就可以好簡單。咁但係好大部分其實就係即係混雜咗病人佢本身有一啲長期病患。咁但係佢又唔入喺裏面啊，或者佢係比較擔心啊，或者我哋要去證實佢個身體狀況。咁呢啲情形我就會需要比較長少時間嘅問病歷啊，同埋檢查同埋講解囉。 嗯，咁但係我想問，譬如以而家呢即係為例啦，咁警方拘捕咗一啲即係可能係涉嫌呢濫發免針紙嘅人士啦，咁樣其實你哋業界呢之前有冇知識有一啲咁嘅相關嘅情況係出現緊嘅呢？ 我自己就冇聽過啦，至少亦都唔係廣泛流傳，因為譬如我哋都有唔少會員啦，平時喺進修啊或者即係閒談間都有提起，但係就冇人提起個咁嘅事。因為其實即係如果我哋照新聞報導去睇呢，其實係一個好唔應該亦都好愚蠢嘅行為嚟。好似照你頭先咁講，其實一定會俾人知道嘅。咁你亦都有曬記錄啊，或者有曬即係所謂放蛇啊，或者係其他咁多人知道一個犯法嘅行為。咁其實都係一個即係我哋覺得都好奇怪嘅行為。咁亦都即係覺得係唔應該同埋愚蠢嘅嗰幾位醫生，如果佢真係即係做咗譬如新聞報導一啲濫發嘅情況。 啊，郑医生啊，我想问咧，就嗱，如果我哋一般如果系攞病假纸咁样，咁即系通常都系一日啊，或者两日啊咁样，咁我嗰时即系医生都问一啲病历啦，即系咩缘故啦咁样，咁如果你做一啲初步嘅检查，都觉得相信佢都系真嘅咁样，咁就会出发个医生纸，即系病假纸俾你啦。咁通常都唔会话要去比如话我肚痛、肠胃炎啊，咁都唔会要去即系做去入院做一个好详细检查啦咁样。咁但系如果系讲紧呢啲免针纸咧，如果佢个病人话我边度唔舒服，或者有敏感嘅，或者系点样通常系咪就咁样信佢讲啊？抑或都要做一啲检查，或者甚至可能睇下过往嘅病历系点啊？即系提供一啲证据，然后先会发俾佢定系点嘅咧？ 免针纸呢个情形就比较特殊嘅，因为佢系有个法例直头系规管咗喺嗰度，即系譬如进入某啲场所就需要打咗针。 嗯， 咁如果你冇打针，就要一个咁样嘅证明。 系， 咁而就住呢个证明咧，佢又附件卫生署就出咗一啲指引，系乜嘢人先至可以攞到呢个证明？咁变咗佢其实成个框架都喺度嘅，咁就。譬如冇乜空間俾我哋去討論個病人嘅心理狀況啊，或者係其他佢嘅擔憂啊，或者唔入於指引內嘅病症，其實呢 差唔多係唔可以發俾佢咁滯噶啦。咁就所以佢嗰個空間係細啲嘅。一般病假嚟講咧，其實佢嗰個我哋臨床嘅判斷嘅比重會比較重啲啦。咁同埋因應唔同病人嘅體質啊、工作嘅性質啊。或者佢過往嘅病歷，我哋可以有多少少嘅判斷空間。咁就就住呢個我哋俗稱免針紙咧，其實個判斷空間係比較細嘅，即係佢都講明咗係除咗呢幾個種類之外咧，其他都唔包括在內噶啦。即係有一位病人，譬如佢話我有心臟病，曾經做過通波，咁但係而家我冇事啦，穩定食緊藥。但我的心里面很担心，或者听了不同的故事，或者看了某一些令到我慢慢都睡不着，很害怕。但这些情形呢，其实我们都不会开给他，反为我就尽量劝解解释给他听啊，或者 是希望他明白即、就是打针的重要性这样咯。 啊，咁郑医生都是分开两个层面，第一就是说哪一类型的病呢才可以开这个免针纸啦。咁第二个层面就话，嗱，总管佢话我系有呢种病啦，敏感啦。咁第二个层面就是，你系点样去证明咧？系咪都做一个检测，定系即系做一个检验去证明佢真系有敏感啊？定系点样嘅咧？ 嗱，第一咧就系、是，譬如系对于嗰种药敏感，譬如我曾经打过一针之后出现好严重敏感，入咗院啊、休克啊咁样样，咁呢个会有个出院嘅证明啦。咁第二就係某一啲特定嘅，譬如神經系統疾病啦、吉巴斯綜合症啊嗰類啦，咁呢個都睇個醫生有證明㗎啦，多數入個院啦。咁第三就係一啲譬如剛剛做完搭橋手術啊、癌症手術啊或者大手術嘅短時間內，咁呢啲亦都其實有好明確嘅醫療記錄嘅。咁呢啲就係佢個指引內嘅情形，咁亦都唔難去即係講解得到出嚟。咁第二，你話譬如敏感需唔需要攞個證明？其實係喺個問診嗰度，其實都了解得到嘅，即係大概你係點樣知道自己敏感啊？有冇入過院啊？敏感嘅情況係點啊？當時有冇係點樣去確診啊？咁，但你話再另外去請嗰位病人去做一個敏感嘅測試咧，反為就少嘅，因為佢。已經有個明確的病歷嘅，唔係單憑口講嘅。同埋而家我哋因為有兩種疫苗啊，佢哋嘅成分係唔同嘅，咁就變咗你同時間對兩種疫苗敏感咧係好罕有嘅。咁所以差唔多呢一種情形咧，除非你係打過第一針之後出咗好重嘅事件，如果唔係差唔多都唔需要考慮咁滯噶啦。 但鄭志文，即係今次警方嘅一啲嘅執法行動咧，會唔會係令到醫生去發出免針紙嘅時候咧，嗰個審批係更加保守咧？因為有一啲嘅市民佢就話：喂，其實我真係對於抗生素同埋止痛藥咧係有敏感嘅喎。咁過去其實我都攞到一個免針紙，咁但係亦都憂慮咧，今次事件之後會唔會係更加難咧可以攞到啲免針紙嚇？ 我谂又唔会嘅，因为所谓拘捕嘅例子，其实有啲好极端，我哋即系头先形容系即系唔适当同埋有啲愚蠢嘅行为嘅。咁但系你正常一个诊断，我哋有个诊症嘅指引，咁然之后跟住做，其实冇乜难度嘅。唯一难度就可能病人个预期同埋医生嗰个执行上有个落差，咁变咗我哋要比较多唇舌。反為去游說嘅病人，其實佢適合打針㗎，趁住呢個機會，你有咩憂慮，我哋解釋咗啦，你唔怕啦，打針有保護，即係反為咁樣就多過一刀切，俾個針紙你啦，咁其實對佢未必係好事嚟嘅嚇。 鄭志文，另外就想即係問翻咧，究竟可以透過啲咩方法咧去即係揭露一啲可能真係涉嫌濫發免針紙嘅情況啦？留意到咧，尋日咧係衛生署嘅首席醫生歐家榮啦，佢就話處方咧可以透過醫健通咧得知醫生喺過去發出咗幾多張嘅免針證明書，如果發現咧情況異常咧，就會跟進。其實據你哋所了解，係咪即係自從有疫苗通行證以嚟咧，其實處方都有係。透過醫健通去了解業界咧發出免針紙的狀態噶， 係啊，因為佢本身係有個程式，其實是用嗰個平台嚟到去發出嗰個免針紙嘅，咁所以其實一切都喺個記錄裏面嘅。 咁所以我哋形容係即係好難去做出一啲違法嘅行為嘅。咁所以就唔知點解會出現咁嘅事，即係佢根本每日都可以有個數字喺度㗎，係衛生署。 嗯，即係其實據你哋所知，即係就算係喺呢幾宗嘅個案之前咧，署方都有主動地去透過醫健通嗰個平台嘅系統咧，去監察住醫生發出免針紙嘅狀況，係咪啊？ 嗱，佢有冇監察就唔知啦。咁但係個數字喺度咧，其實即係你只要撳個掣就睇得到嘅。咁佢可以即係設置一啲警號，譬如超過幾多啊，咁就去提醒佢。咁呢個佢內部運作啦。咁但係實際上其實係好難走得甩，話我出咗好多，又冇人知呢件事係差唔多唔會發生嘅。 嗯，好啊，多谢晒你郑志文，唔该晒。郑志文咧系香港医学会嘅会长嚟嘅。咁当然啦，而家已经有一啲嘅案件系进入司法程序啦。咁我哋都即系等待咧司法机构嘅进一步嘅审议啦。咁但系今次事件对于即系医学界嚟讲啊，又会唔会构成啲乜嘢嘅即系影响咧？咁我哋都留意住啦。今日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唔该潘永祥，拜拜。 拜拜。